锵三人行，文道啊，咱们今天有幸啊，请来了一位经常其实出现在咱们节目话题里的人物，毛于轼老师。毛老师，真是请来您不容易， 真的是荣幸啊， 荣幸。 对，所以昨天我还紧急补课，翻的这本书，这给大家宣传一下，咱们一个经济学家的良知与思考。你知道我看感觉是什么呢？我以为讲什么房价呀，讲这个什么税呀，结果我一看，第一个讲的是什么？人生的意义。哎，毛老师，你对这个人生的意义很关心吗？ 对。 怎么讲？ 因为经济学本来就是讲财富的生产， 嗯， 那就是为了使得大家幸福，是吧？ 嗯。 可现在你看，我们国家财富生产是很成功的， 嗯， 可是大家并不感觉幸福， 嗯， 那就是对这个人生的目的啊，有些扭曲了， 嗯， 所以我就说要讨论讨论人生的目的是什么。 嗯，所以你作为一个经济学家，本来是关心财富问题， 对， 现在你觉得这个财富只是个手段，达不到更重要的目的。 非常对。 他提出一个概念叫做这个社会啊，叫做一个快乐总量。 对， 怎么叫快乐总量呢？这一个社会，就过去听过外国有那种机构调查每个国家的幸福指数， 快乐指数 啊，您所说的一个国家的总量，快乐总量怎么衡量？ 这个特别重要啊，按理说快乐是不可相加的，所以说怎么叫做这个全社会的快乐的极大化呢？有一个非常奥妙的办法啊，可以走向极大化，那就是不要使任何一个人不快乐，至少有一个人快乐一点。像这样一种行为啊，肯定使全社会的快乐有所增加，没有减少。如果每个人都这样的话，快乐就极大化了。 嗯， 其实经济学这个财富的创造就是按照这个道理，就不要使任何一个人财富有所减少，而至少有一个人他的财富有所增加。 嗯， 那全社会的财富就增加。 这 个办法非常简单，用不到做计算。 这个我给您举个例子，就是在最近两会的这个话题。那你好比说现在就是富人。有一个算富人的代表，就是大陆女首富这个张茵呢，都上了什么富豪排行榜。她在两会上，她提出这么一个提案，就建议国家呢，就是月收入高过10万的，过去征的这个税不是45%吗？她说应该降低到30%左右。她的理据是什么呢？就觉得你要是征这么高的税，只能使得这些人把资产转移到外边，他就是你财富进不到中国来。您对这个观点怎么看？ 在经济学上有很多研究税率的这个文章， 嗯， 他们得到的结论呢，就是太高的税率啊是不好的。为什么不好呢？一个就刚才你讲的，他把钱转移到外地去了， 嗯， 还有一个就是他想办法偷税漏税， 嗯， 所以你税率很高，结果征不到税，他反而丢失了税， 嗯， 因此呢，有一个理论就是要把税率啊降到一个合适的水平， 嗯。 那么大家觉得衡量一下，哎，我还可以交， 嗯， 那么这样一个税的水平，它可以使得税收反而是越来越大， 嗯， 太高了，税收反而减少了，因为偷漏税多了， 嗯 嗯。 可是我又不大明白了，就是这里面可能还存在几个问题。就第一个，比如说像美国过去几年共和党执政这8年里面，是富人的税所得税是这个税率是降低了。但在美国呢，就是经济学界也很多批评，就觉得共和党呢对富人太好了，反而就美国过去几年这个贫富差距呢也日渐拉大了。那这是不是表示你税率降低了，但是我们看到美国的情况就是你要降到多低才叫低呢？ 在像美国这样的社会啊，它是可以微调的，你加一个百分点，加两个百分点，只要在议会上讨论就行了。所以它可以，大家都觉得高，那我们就降一点，觉得低我就抬一点，所以它不断的可以在量上啊加以细微的调整，不会失控。 嗯， 这个是它的优点。哎，我们现在就在这方面啊缺少研究，也缺少这方面的这个辩论。 嗯嗯。 现在这回 张很多 提他提出了这个问题啊，倒是一个引起一个辩论的题目。 嗯， 使得大家注意一下，要知道不是税越高越好。 嗯。 也不是有低好，是恰好 有一个恰好的一个水平， 那个水平， 这个水平就是大家要研究的，要经济学家去研究。 反而是好像我看到就是说，经济学界的人还有不少人支持这个张茵的提法，但是啊，你也支持，但是呢，很多民众就觉得非常仇恨，说你已经那么有钱了，你还放这种话。甚至有人就开始就，我发现啊，就是中国人有时候聊天啊，有一种什么呢？他不就事论事儿，他从这事儿啊就说到那事儿了，说你几十个亿美元的资产，你张茵你拿出了多少钱为社会做贡献，你还在这儿提富人要减税，又聊到另一件事上去了。 我在想，这其实是不是就因为刚节目开始前了，跟毛老师聊天，我原来在讲，有时候文化会影响一个地方它的经济发展，它的这个制度。你比如说，我马上想起来说税率高啊，张茵这个说法当然是主流经济学的认同的，就觉得你的这个税率定得高的话，大家反而你的总税收反而会降低。可是问题是，有些国家，比如说大家最近这一两年很关心的北欧，它税率很高。可是你比较欧洲几个国家，北欧的那些企业、那些富人，他逃税的情况啊。是不太严重的，不太多的，而且他们是很乐意去交税的。这里面我觉得是不是还牵涉一个什么东西呢？就是说你交税之后你得到了什么。 我觉得我们税率大问题啊，不在所得税的税率高低，因为所得税啊只占我们总税收的7%， 很少的。 大家交的税不是交的所得税，交的是这个增值税、销售税、营业税、关税，交的是这些税。这些税我觉得是偏高的。我们现在这个像去年的情况，税收的增加是30%多，GDP 只增加了11%，税增加了30%多，非常不合，而且这样情况已经好多年了。因此现在的造成的结果就是，所生产出来的这个 GDP 财富啊，越来越偏向给政府的分配，还有就是大企业的分配，而老百姓的分配增加的不多。 那给政府的分配，政府不能拿出相当一部分回馈给老百姓吗？ 再分配呀，这财富再分配。 这两年有不少改善，比如说教育的这个义务教育的全免费了，是吧？医疗也在想办法，大城市的大城市的医疗保险现在像北京就有，都在推广。 不过问题就是我刚刚讲那个，你觉得问题在哪？就是我们是不是很多富人是他不愿交税的动机，除了那种人性天生的自私，是不是还表示他对我们的税收不放心呢？ 因为中国从过去没有交税的习惯，现在富人逃税的主要的方法还不是在这个工资上头，因为富人不是挣工资才会变富的。他是其他的资金运作啊，这个做生意啊，这里头的逃税就逃得厉害了啊。我们现在7%的所得税啊，这个比例太低了。 所以你觉得这个富人所得税降低问题不是太大，就是因为他们交的税主要不是所得税。 这主要不是，现在关键问题是要把他其他来源的收入要征税 给搞清楚。 这部分税征不到。 哎呦，这哪能查得清楚啊？通过这个灰色的。收入 复杂了，很难的啊！这个美国也不容易，但是有一套办法，就你自己报，我去查，万一查出来就罚你 啊！ 你就不敢撒谎。现在我们开始在做一个，已经开始报了，但是没有办法查， 为什么呢？ 因为我们税务局没有足够的信息，有很多收入啊，它是你看不见。 叫 现金收入，像美国是没有不允许的。你要回去的时候，除非就是财管局是给小费，那个没有记录，别的都有记录，否则的话你没有记录是逃税的，要犯法的。 但它这是相当一个这种调查这个信息系统啊，它怎么都能，美国它怎么都能做到对所有收入都能掌握呢？ 对。他是多年的积累，把这个信息收集的越来越全。我们国家其实啊，我觉得也就只差一步了。 哪一步？ 因为我们有这个经税工程，我们在一个人在不同地方交的税，他就有记录的。现在问题是没有联网，把它连起来就可以知道你在不同的地方的收入是多少钱。 这个现在我们的税务机关还没有做到，其实可以做得到。 这是一聊就聊到贫富，咱们广告之后啊还接着聊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 我们讲到快乐的极大化啊，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方向看，怎么使全社会的痛苦极大化 啊？还有干这事儿的？ 怎么痛苦极大化呢？我叫你痛苦，叫他痛苦，但是我自己没有什么快乐， 就大伙 儿损人不利己， 叫别人痛苦， 这损人不利己呗。 怎么做呢？还有这种 文革的时候，阶级斗争就这么回事，把别人斗得死去活来，家破人亡，他自己也没什么快乐。 他自己还得担心下个是不是轮到自己， 最后就全社会痛苦的极大化。 您那个时候是不是也是深受其苦啊？ 那就是啊，那就受了好多苦，所以说我对这文革是非常之 很有感觉。 您在文革的时候好像是给打成是右派吗？ 那不是文革，那是五七年。 五七年 看我是 五七年就老右派， 老右派 啊， 所以不断的挨整。其实整我的人他也并不快乐。所以这个社会这样一个关系啊，它必然走向痛苦的极大化。为什么大家对文革那么痛恨呢？当然一个是财富的减少，还有一个是痛苦的极大化。我们现在反其道而行之，我们让别人快乐，我自己也快乐，不要自己丢失了快乐。但是自己不丢失快乐的条件下使别人快乐，每个人都这样做的时候，全社会的快乐就极大化了。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道理，而且很简单，用不着高深的数学。 但是这个里边呢，常常有人说这是在机会均等的基础上，机会平等的基础上。好比现在很多人为什么说仇富啊，说看见有钱说你那不是好道来的，谁知道你钱怎么来的。 那这个问题你 而且甚至是我们发现有些企业你做的越大，似乎呢你在竞争当中你就是有优势，别的没法跟你拼，那么这种情况那不让人觉得很搓火吗？ 这个市场它是有这个特点，它是会造成这个收入差距的啊。如果没有一个政府的调节或者其他的调节手段，它的贫富差距，你像美国贫富差距就比较大， 对 啊，它这个比较自由， 对， 政府干预比较少。你像北欧就相反， 对 啊，丹麦啊、芬兰啊、挪威这些国家。那么中国应该走哪条路的？我觉得应该现在这个阶段，我们过去自由太少，现在自由增加了，但是不能够在贫富差距上头造成太大的问题。所以我是赞成政府要有这个调节收入的一些手段。 税收吗？ 主要是税收，另外还有一个重要手段，我们国家没有很好的利用的，就是非政府组织的作用。 对， 这个潜力非常大的，像美国的这个非政府组织就非常非常发达。这慈善机构完全是民间在做，中国的慈善大部分是政府在做。 对， 其实这慈善机构事业，我的意见应该是100%由民间做， 100%由民间做， 政府要完全退出。因为政府的特点是有强制力，有武装啊，有警察，有解放军， 国家机器 啊，有这个收税，你不交税我都强制你交，食品卫生你不卫生我都强制你卫生等等。但慈善没有这个必要，慈善完全用不到强制的。 可是这样，我觉得政府是不是应该100%退出慈善或者社会福利方面的东西呢？我觉得这个我未必完全同意，但是我很赞成，就是我们的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太频发了。你比方说像前阵子雪灾啊，你就完全看得到。同样的情况如果发生在别的国家，比如说日本、美国，第一个赶到现场，那时候我们不是也是说过吗？在现场的绝对都是非政府组织。但只有在中国呢，是连做这种救灾工作你都我用一个不客气的形容，是政府垄断。结果变成就是很多民间老百姓，我记得当时啊雪灾的时候很多人都很热心，想捐钱，想帮忙，怎么帮呢？没渠道，你不知道怎么去，对不对？ 我也有的时候是这样，就是有时候看到一个新闻，其实希望能够拿点钱帮助你， 但 是找谁呢？而且呢还有一个信用问题，就好比说我觉得在中国很多时候现在就是信用崩溃，是信得过谁？ 哪怕是你打正旗号，你说你慈善组织，但是你看一种很奇怪的心理，好比说我人在香港，我就觉得给他的什么国际红十字会，我就觉得哎，这个可靠， 那实惠啊。 但是为什么会觉得内地，当然就不好贬损人家，但是确实有这个偏见，说内地有些慈善组织，我给他能不能用得其所，就心里会。 这个就是为什么要民间做的理由，因为在中国的情况，政府的核算老百姓很难监督的。 嗯， 中国的慈善总会也很少有人监督他， 是， 但是老百姓做的，老百姓的做的，政府可以监督， 哎， 民间也可以监督，所以为什么慈善事业100%交给民间组织，理由就在这。 嗯， 政府很难监督，民间是谁都可以监督，政府也可以监督。 你比方说像那个广东，我不是介绍过一个叫乐助会嘛？ 嗯， 我觉得他们就做得不错，他们整个账目是在网上公开的。 对。 每一笔账怎么用怎么做清清楚楚的。 对。 那么你比如说慈善总会，我到现在都还不大清楚怎么样看到他那笔账，是不是？这那你怎么办呢？这 我们有几个项目做得很好的，也是政府做的。 嗯， 他你给了钱，他告诉你你这钱给了谁谁谁了。 嗯， 而且你去可以去核算的，核对的。 那好比说您搞的那个就农村里的这种小额贷款，它算是个什么呢？慈善事业吗？还是一种准银行？ 也是社会企业。 是一个社会企业。 而且我还听说好像在合法性方面还有一些问题，是吗？ 怎么回事？ 有什么问题？ 就是我这个机构有一点钱进来，这个钱进来呢是我的亲戚朋友，也有一些素不相识的。我每收到笔钱，我都写信感谢他，而且不但今年、明年、后年，每一年我都要向他报告你的钱我是怎么花的。 哦， 所以只有这样子你这事才能办成，人家才愿意不断地投钱进来，这就取得别人的信任。那么现在我们这个工作呢做了十几年，但是不合法，原因就是我是吸收存款的，这在全中国是唯一的一家吸收存款的小额贷款。 哦，就是民间吸纳，就自己吸纳资金， 这是犯法的，按理说这犯法的。 但是就是上回不是在尤如斯他们那个，其实都是这么做嘛。 对，尤如斯就讲 那个 小额贷款不吸收存款， 就没有 砍掉一条腿。我的经验完全证明他的话是对的。 对。 所以我们国家慢慢的要改成功，允许民间做这个小额贷款可以吸收存款。 你不吸收存款，那怎么有资本呢？ 对。 但是这个如何避免？你像平常咱们也见到一些民间集资发生的大案，这家伙自己卷了几个亿，就人就不见了。那你如果放开了，这个问题能避免吗？ 所以说，政府不放心也有他的道理。但是按照孟加拉的经验。也不光是孟加拉，全世界很多的经验，也包括我本人的经验，这可以做到很安全的 啊， 但是需要时间的这个证明。 嗯， 而且我觉得现在政府，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，接着再跟毛老师聊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 其实你如果觉得这种民间组织，比如 说小额贷款，你觉得不放心，你怕人卷款逃亡的话，办法不是。不鼓励他，或者是让他消失，而是反过来，你让他变得可信。你怎么让他变得可信？你有良好的一套法律的制度。其实中国现在问题在于对这种民间组织啊，我们没有一个很完整的办法，怎么去把它接受下来，让它建立起来。现在我们对民间组织的政府的态度，有时候你甚至觉得他，你就想打压他，那么有你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因为你从来没正视过它，所以没有一套良好的法治法规在这边去监管。那如果有一个很好的法规在监管的话，你比如说我举例，在美国，像这个奥比斯这个医生组织，或者是无国界医生这些组织，有谁担心他们卷款逃亡啊？对不对？没人会担心他卷款逃亡的。 嗯， 你说的不错，一方面要有一个严好的完善的法律系统，另外呢，在中国的情况下啊。因为在改革以前是一切都是政府包的啊，从摇篮到粉末都是政府在管啊，当然农民不管，城市里人基本上都得管。那么现在啊，因为我们有了市场制度啊，这个政府的功能就慢慢的分离出来了。 但是这套东西啊，我们还没有完全想通，就政府该管什么不该管什么，这个跟我们的过去的历史有关。我们的历史就是政府什么都该管，大家也认为我什么事都到找政府，其实有很多事政府要退出的。 你比如说哪些事？ 连美国连监狱都是交给民间办了 啊！ 民间围过50个州，有30几个州把监狱的一部分功能啊，卫生、伙食啊，这个还有就是管教、教育，一步一步交给民间办。当然也有他的毛病了，但不管怎么样，民间接手之后比政府原来办的办得好。 哦， 钱也省了，效果也好了，伙食改善了，卫生改善了，这个犯人的教育也比较成功。 可是毛老师啊，我觉得这里面牵涉一个什么东西啊？它牵涉个度的问题。这个度的问题是跟社会公正啊是有关系的。就是说，我觉得整个改革开放啊，这30年其实就是个国家逐步退出的一个过程。 嗯。 但是问题是你退到什么地步？有什么时候是退太多？什么时候是不应该退的？比如说，很多人在讲中国的房屋、医疗、教育，政府是不是退的太多了？那么有很多，或者是还退的不够呢？那么就很多这个问题。你比如说民间去办的话，像美国现在他有时候是连国防的任务都交给私人机构，像那个黑水公司，结果他就会搞出一些问题的。有时候或者说电力市场，这也很多人争论，就是说这是不是应该全部都交给民间私有化电啊、水啊，这会不会牵涉的问题。我觉得今天在中国啊，就是我们对于哪些东西应该政府退出，哪些东西不应该退出，哪些东西它的角色应该定在什么地方，我们好像没有一个共识。现在 当然我就是这个意思，因为我们的传统政府一切都管，现在慢慢的退，到底退到什么程度算正好啊？ 嗯， 所以这个 这方面你有自己的设想吗？ 他不可能一件事啊做的十全十美，你政府做有政府的毛病，民间做有民间的毛病，现在你就比较谁做毛病稍微少一点，这样的话我们就比较容易做出决定。你比如方面我讲的慈善事业，那肯定是政府不如民间做得好， 对，应该民间来做慈善， 民间有一种热心，政府是公事公办，你有了血灾他什么时候到达他是公事公办， 嗯哼哼， 我就不爱听他的。